四。你们都是英国人吗？ 我是英国人，他是新西兰人。 你们都说英语吗？ 我们都说英语，你呢？ 我是日本人，我会说日语。 我的日文不好，你教我好吗？ 可以。你们都是英国人吗？ 我是英国人，他是新西兰人。 你们都说英语吗？ 我们都说英语，你呢？ 我是日本人，我会说日语。 我的日文不好，你教我好吗？ 可以。